一想，他姓何来，我姓赵，天南安地北，怎么会有牵连？这都是阶级姐妹同仇恨。想日死，他紧咬牙根，我双拳。 快放下，让我自己走。何翠姑身子一晃，把稳担架杆， 别动， 咱不能毫无意义落山间。难道你不想再把重任担？为了革命，为了党， 我命令你 不许再动弹，一字字斩钉截铁，不容分辨。赵永商线一铲，又鲜甜又痛酸，思潮翻滚，难以说出万语千言，激动地叫一声：翠姑同志！他扑在了担架上，热泪似涌泉。翠姑想，亲人高烧似火炭，再不能给他增添愁烦。他满怀深情，把山歌唱，声声拨动人心弦。训令之 好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周文如先生演唱的这段梅花大鼓夜走盘龙鼓。我们今天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要先告一段落了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呢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咱们换个曲种接着欣赏精彩的曲艺唱段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乘风破浪，苟林作词，杨炯汉作曲，平安于月月演唱。 无边无际昼夜不停歇的潮汐， 不成我听心里藏着几千万里， 远一点就远一点， 每一点等每一点， 无边星月潮落又吐出的晨曦， 涛飞浪走奔腾不息丝路传奇， 看一点多看一点， 远一点再远一点， 扬心潮澎湃的帆， 驾乘风破浪的船， 去天之涯，海之南，梦的彼岸， 春风又拂面， 卷过帆一船， 穿越山海间， 天色像花漫舞，哇哇哇哇哇， 长风划过肩， 穿越每一天， 沐浴艳阳间， 驰骋大海间，哇哇哇哇哇哇。 春风又拂面，

长世无双啊。家人形容受损，他的粉面黄，焉知有意此愁连催，待无心也难梳妆，暗想到我丈夫受苦在何处，也免不了搬砖卸瓦昼夜忙，他的身躯太瘦有谁怜念，官长强迫苦非常，想到那大骂临身怎受，叫你妻连心万里挂肚牵肠啊，我还越发的悲伤，撇的奴独守空闺，灯影儿每夜里常想到月落西方，自对着天涯拨云翩翩，秋风古道红叶飞扬，思者等啊断肠的情况，叫奴何时了啊，叹我那苦命的郎君何日还乡，才能够奉秋黄啊。黄泉路上也应当，这家人胆似金石心似铁，哪管那些工娃小路不长，不群精差寒角连烟，风吹雨淋带月斜阳，独寻夫主心一定，他是亲送寒衣到边疆，关键些落叶霜临风乍冷，江风雨火焰成行，茫茫天地夫何处，那浩浩乾坤自奔忙，这家人连步儿难移，脚掌儿痛，柳腰儿焦酸，分口而长，行李渔具沉又重， 他那力气单薄是勉强，泪珠儿痛洒西方，孔子哭，苍天哪，何日里才能见夫君泛凄凉啊，我们一同欢度享。想到今夜在谁家藏妾体，他乡何处有爹娘，茫茫衰草迷天地，冷冷寒烟过孟姜。王听得这是何处的钟声，不住地想，大概前边有村庄，待奴家顺着声音寻一个住处，树林内隐隐透出灯光，这家人走进林中，擦了一擦眼泪，原来是个小庙儿，上供着鲁莽，无奈何胆了胆尘斗，把行李放下，就斜卧在供桌的前面，是哪管地冰凉，强咬着牙儿朦胧杏眼，一阵秋风吹透了衣裳，冻醒了佳人间，一钩斜月那清光儿照向苏兄似雪霜，这佳人面对着月光飘飘白，说嫦娥呀，怎不怜弟子寻父的苦梦将，我那有灵的娘娘方，求生意惊我男女，一个梦送寒衣，折折丈夫在外的九秋霜，但念他一身落难的年幼子，须怜我万里头荒的小孟姜，念小奴乍立风尘才十几岁，照照我心窝儿一点怒的泪， 醉到儿前房，家人困倦放和眼，一阵迷离入了梦乡，来了见一个人影儿，双眉紧皱，浑身褴褛，满面凄惶，走近前来叹了口气说，妻呀，莫非你不认识我范喜良，你本是万里投荒来寻我，父之好，粉身碎骨抱娇娘。梦里的家人说，夫来也，悲喜交加满娇郎。走上前来说，君万福，梦惊醒，秋风儿在外，月影儿横窗，哪儿有个范喜良，见满天的秋星，遍地的寒霜，思想方才得的这个梦，好叫我一心大不祥。莫非说我丈夫他有了山高水远了吗？因此上昏梦颠倒，才有这饿死了。又一想，做梦全都是心头想，大概是思念无有主张。天也该亮了，处处暖日，地也竟是的花花寒霜。忽听得乌鸦乱起，松梢上那些荒鸟飞空舞道旁，这家人站起身形，似小鬼复又向上拜龙王。一直轻轻写起一句，回身慢慢背起行囊，暗伤心说，妾身我方知啊，这行路的苦啊。我们夫妇的情长，扫问儿夫的心，文人言 山海关前工车正忙，这一日家人访至临边境，但则见风景人烟不寻常，一带的长城连峻岭，雄关高耸映日光，家人看罢长叹气，真乃是岛海依山人力能详，但只是丈夫的下落难询问，来了但则见那三五工人结成行，一直的够奔关前去，家人说我得个消息问断肠，孟姜女走上前来飘飘拜，小妇人有事请教爷们莫忙，众人举目留神看，见仙人何容之内带惆怅，虽然是不群精差，一身的尘垢暗含着超群的体态，出类的端庄，问爷们此处兴工民妇内，我丈夫随众做工，他叫范启良，我是他妻孟姜女，我离家来送寒衣裳，众人见问一起的伤感，哦，你问的是那范兄弟吗？我们大家全来为伴郎，实对你说吧，不惯辛劳，他的身已亡故了，我们不忍得尸骸暴露，就葬埋在城墙，立了块三尺薄石为祭人，上边有令夫的名讳，赞着范启良，今日是接近重阳，我们停工犒赏，约会着前来祭奠进朋友的情长，众公卿正诉悲哀欢慰了，哎呀，见仙人相去瘫软，就斜卧在道旁，孟姜女苏醒半晌睁泪眼，桃腮破裂泪两行，哭一声夫啊你坑杀我了，上方何须借伴郎，我儿夫手里读书明心意，修身严明小文章，曾记得丈夫临行别小妾，叮咛的言语我记在心肠，他言说夫妻好比同林鸟，大限来时两分长，料着我此去修成难回故里了，要相逢出世周公入了梦乡，现如今我中敷衍早已变了，叫你妻天涯何处吊夫郎，从今后茫茫天地难回首吧，这是哪有人家寄孟姜，进退无门唯有一死，也只好我这一对薄骨被封扬，家人只哭得如酒醉，就是那铁石的人文也痛伤，只哭得空中的飞鸟难展翅，只哭得山中的猛虎似绵羊，只哭得山愁鬼惨天地暗，只哭得愁云滚滚日无光，正哭间山崩地裂一声响，呼啦啦把那长城哭倒了一段墙，家人闪目留神看，露出来一副尸骨范启良，孟姜女滴血认骨见夫主了，惊动了奉旨的钦差奏始皇，秦始皇